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，第一集。高大的男人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，周围很空旷，四面落地窗外都是葱郁的植被，初夏的天气色彩斑斓，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男人的身上，又因为男人白到透明的皮肤折射出淡金色的光晕，光晕里面每一颗汗水都变成了彩虹的颜色。在这个空旷的空间里，在色彩斑斓的初夏背景下，美得像一幅静止的画。只是男人的脸色很差，过于苍白的皮肤哪怕是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，脸色也仍然是病态的青灰色，眉心因为经常蹙眉已经有了浅浅的印子。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他把手机连接到了健身房的蓝牙音响上，音响音质极佳，手机那端的叹气声在无比空旷的空间里震动，空气里都是阴郁的气氛。 你是不是根本没有在听？ 秦宁口干舌燥，也没有换来手机那端应一个字，有些挫败。 我在听。 齐成终于应了一声，和他现在出的汗比起来，他的呼吸听起来稳定的有些过分。 这些事情我没有兴趣，不知道应该回答什么。 乖巧甚至隐约有些委屈的语气和齐成低沉的嗓音搭配在一起很突兀。秦宁叹气，知道这每日一劝又失败了，换了个话题。 另外，你让我找的那个私厨资料已经找到了。 秦宁停了一下，没有等到回应，很习惯地继续自言自语。 S 是本地人，已经做了2年私厨，主要是预订外卖的形式。现在是一个粉丝800多万的美食视频微博博主，爱钱，但是专业，业界风评很好，而且是0-5旗下的人。我们和他合作过2次，虽然贪财，但合同还算正规，事后的保密也做得不错。 齐成调慢跑步机速度，眉头微微蹙起，他很了解自己堂姐的行事作风，不爱夸人，夸人之后肯定有重大转折。 只是迟志涵是女私厨，24岁，大二那年因为家里变故而休学，身高1.60米，单身，长相…… 齐宁停了下来，听到电话那端的跑步机关闭的提示声，心底微微叹了一口气。 长相就是你最怕的那一种， 甜美可人型，圆眼圆脸，有笑眼，有梨窝，四个条件迟志涵全都完美满足。齐成站在已经停止工作的跑步机上，一言不发。 S 是愿意做专职私厨的厨师，我们已经全部都试过了，以你一个月换一个厨师的速度，符合条件的已经基本都轮了一遍。迟志涵是最近这2周里唯一一个符合你要求的。 秦宁刻意忽略掉电话那端安静的连呼吸声都快听不到的诡异气氛。 我已经和你编辑确认过你这本漫画的进度，从公事角度来说，迟志涵是目前能找到的唯一选择，从私事角度，你已经很久没有给赵医生发健康检测了。 他说我已经好了。 齐成走下跑步机，按掉音响，拿起手机，眉心一直微蹙。齐宁纠正他的措辞， 是你逼他说你已经好了。大哥下个月回来，你是知道的吧？ 齐成有些干裂的嘴唇抿了一下。 相亲，他上次为了逃避相亲，直接住到了你对面，估计这次他还是会照做。对面如果不让私厨住，大哥一定会住进来。 姐。 齐城拿了一块巨大的白色浴巾盖住自己，蒙在浴巾里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委屈。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逼我？ 因为我是家里唯一一个能硬起心肠逼你的人了。赵医生说过，你的病起因并不是不可逆的深层伤害，只是直接面对对你并没有坏处。 齐城个子高，身材因为长期健身房锻炼显得匀称有力，包裹在巨大的浴巾里看起来有些滑稽，但是他仍然一动不动。安静的静止不动是齐城最本能的反抗反应，但是对齐宁向来没什么用处，他显然没有挂电话的意思，也丝毫不想妥协。两个人都用这样诡异安静的方式拉锯，半晌齐城裹在浴巾里的身体动了一下。 那个人为什么会在大二休学？ 迟志涵，家里原因，父亲疾病去世，家里的生意被合伙人吞了，还留下了一些欠债。他休学后就一直在做私厨的工作。啊，因为之前家境不错，所以他做的家常菜味道才能入得了你的眼。 这句话成功让齐城又一次窝在浴巾下面沉默了半天。 欠了多少钱？ 齐城不安地动了动，这样针锋相对的气氛会让他紧张，哪怕齐宁是家人，他也会忍不住一直冒冷汗。社交恐惧症其实需要这样的适度施压，只是家里人大多都顺着他，身边能胜任这项任务的只有这个关键时候能硬起心肠的堂姐。 以你的概念来说不多，以生活温饱的概念来说，他现在赚的钱不吃不喝估计得还十年。 齐宁回答得很详细，为了齐城，齐家人都去上过心理课，针对社交恐惧症的施压，压力的程度很重要，需要让对方感觉到沟通的乐趣，又不能太温和，让对方失去警戒，所以需要尽量详尽，并且坚持立场。 欠钱方面你不用担心，林金武虽然贪，但是做生意还算规矩。迟志涵本人的风评我也做过详细调查，他的账务我找人查过，虽然不少烂账，但是没有高利贷。而且做齐家私厨这件事本来就可以提高私厨日后的身价，这件事情是双赢。迟志涵私人的经济问题不会对这次雇佣造成任何困扰。 知道齐城反驳需要时间，齐宁索性一次性把话说完。 亲戚大多因为他的债疏远了，来往的朋友也只剩下一个。他朋友我也调查过了，普通大学毕业，个性单纯，网店店主，经济情况嘛良好。 果然电话那端又一次陷入绝对安静，齐城别无选择。 我现在的选择只有两个，要么雇佣迟志涵代替赵医生的治疗，要么下个月开始和大哥做一个月的邻居。 齐城有些有气无力，这样的施压下他的结论一般只有妥协。他还站在原地包在浴巾里，话题快要结束，齐宁给他的压迫感小了很多。至于他大哥很吵，齐城皱眉，这两个选择他都很排斥。齐城从浴巾里伸出一只骨节分明苍白到发青的手，抓住浴巾的一角，一点点地往下拉，像是战士卸下盔甲那样，带着不舍和隆重的仪式感。 还有第三个选择，就是等大哥回来拉上赵医生一起住到对面。 齐宁一边凝神听齐城那边衣服摩挲的声响，一边语气轻松地调侃，每一次要对齐城施压，他都会心跳加速，小心翼翼。他们都太知道齐城反弹的后果，也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，如履薄冰。 有时候会觉得就放任他这样下去也行，永远不出家门。信息时代，柴米油盐都能外送的时代，他可以完全不用出门，不用交流，齐家有的是钱，养齐成一辈子根本没有问题。每到这种时候，都会觉得他如果只是自闭症就好了，可偏偏是社交恐惧症，渴望社交却又不敢社交，连通过网络给陌生人回一条微博，他都需要斟酌四五天，一字一句，一个标点符号的推敲，最后只发出了感谢喜欢四个字。发完之后就是持续的焦虑，生怕对方觉得自己高冷，生怕对方不懂他的感谢有多厚重。这几年用赵医生建议的日常施压治疗方法，齐成慢慢好了一些，但是病情仍然会有反复。最近因为漫画得了奖，他又有了恶化的迹象。为了聘请迟志涵，齐家上下开了个会，齐宁是坚持要请的那一方。齐成过完年就30岁了，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，他的漫画让他的笔名成乙名声大噪，甚至以最年轻的资历入选了威尔艾斯纳名人堂。可是他的病情并不稳定，顶着 S 市首富齐家人的背景，背上还驮着全国优秀漫画家成乙的招牌，这种无形压力会让他的病越来越严重。压力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是动力，但对于有心理疾病的人来说，稍有不慎就是把他们压入深渊的巨石。而且齐宁心底始终觉得赵医生对他是有所隐瞒的。齐成很多表现看起来都不完全只是社交恐惧症的应激症状，齐成最近看他的眼神淡然到让他觉得齐成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。所以齐宁坚持，也硬着头皮又给齐成做了一次压力对话，选的是每天中午他起床锻炼的时间，那是他心情最放松的时候。尽管如此，齐成的状况听起来仍然不太好。齐宁几乎不用想象就知道，他应该又把自己包起来了。通话声音闷在密闭空间里，手机里都是衣服摩擦的吸锁声。 如果必须要请， 齐成这一次沉默的时间更久，久到齐宁几乎快要卸甲投降。 那就再让他面试一次吧，让他带上材料直接到对面厨房，我开摄像头面试。 齐成终于拉下了蒙在头上的浴巾，窗外的阳光让齐成的眼睛眯了眯，长吁了一口气。家人对他好他都知道，他也想要回报，只是大多数时候有心无力。齐宁这次的试探对他来说几乎是他的底线了，所以他心里也明白，齐宁大概已经发现他最近病情有加重的迹象，那就试试吧，为了让他们安心。 面试题目就定阳春面吧，吃不出阳春面味道的阳春面。 对着阳光，齐成的眼眸清透的像是琥珀，明明是暖色调，却仍然清冷的没有生气。甜美可人的女孩，只是想到就能让她自己听到那些细细碎碎的闲言碎语。挂了电话，齐成把自己锁在画室里画了一整天，一整张一整张黑色底图的女孩背影，最后那一张女孩转身，脸上带着狰狞的微笑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